好，翻嚟啦吓，咁啊，你最关心嘅熊仔啊，做一件好正义嘅事啊，系嘛？ 正义啊，扰乱公众安宁喎、 啊。吓、啊，唔系咁，公民抗命嚟噶嘛？ 公民抗命，冲击呢个替补机制会场，咁啊，大家都好熟呢件事啦，系咪？ 过好耐， 或者好熟类似嘅事咧。嗰件事之后都多咗好多民主早两日嗰个啲咩研讨会都 bling bling 喺度冲击一啲人。 系啦， 而家已经好普通啦，已经喺度嗌啊，企上台啊咁样啊，爱字头都系啦。咁啊，三年啦，12月嘅事，九月中嘅事，九月几号十号到啦。 系 咁上下啦，九月头嘅事。 嗯， 咁系三年，头尾三年两年半啦，两年半啊。 嗯。 咁啊，其实系嗰轮啫，你记得嗰年诶，依家讲系2011年啊嘛。咁啊，仲有黄宗文俾人拉啦， 系啊， 七一啦，再早嗰啲四月嗰阵又踢保又剩啦，嗰啲 咩香港民主之死啊，又咁样样啦， 八十后踢保啦，最勇嗰一年嘅， 咁啊 ，bling bang过一轮之后，呢两年就静晒嘅，即系基本上，直到上个礼拜即系又冲入去立法会咁样咯，即系静咗嘅，相对嚟讲啊，呢啲行为静咗嘅，咁啊呢件事就熬咗咁耐啦。咁其实都俾我估系松嘅，即系佢结果依家咁又有其余嗰三个都甩咗啦，熊仔都甩咗一条罪啦。 嗯，当然系以唔同嘅罪行去告佢啦，咁、啊、所以先至又出咗唔同嘅结果啦吓。 系、啊、咁，但系佢哋扰乱即系秩序行为咁样，我哋上次讲过扰乱秩序，咁咧。就几个坑呢，其实就有一个甩咗啫，其余三个坑都系维持原本。 系 有咁啊，加尔熊仔有十几次案底啦，系嘛呢类嘅行为。 嗯， 咁我开头都觉得佢系中嘅机会大，即系要坐嘅机会大过其他人，就因为佢有好多案底。 哦、其他人咧咁样计嘅， 系、哦、其他人咧就好清楚咧，第一次咧唔应该判坐监嘅，第一次犯法。咁呢个好多案例里面讲咗嘅，即系尤其 是即系 唔知呢啲点嘅，就算系啲古惑仔打交都好啦，第一次诶藏毒好乜鬼都，佢系一个基本原则嚟嘅，第一次尽量唔会有 custodial sentence， 即系唔使真系坐 啊， 而系俾机会嘅，甚至最尽都系缓刑嘅啫，咁样第一次啊嘛，因为系，咁、当然啦，屡犯不改嗰啲就加重啦，系嘛。咁啊，呢十年嚟，我见阿熊仔就好幸运咧，次次都喺个边缘嗰度冇事啦。一般零舍俾面佢啊，次次都系喂十几次仲社会服务令，十几次案底仲社会服务令，咁真系好俾面佢啊。但今次就冇面俾啊，唔好意思咁啊。咁咧减咗佢两个月，减为一个月啦。咁但系 今次系严重啲咩？吓，应该系感觉 嗱，你估就咁，你记得记忆中睇嗰个场面系几即系几令人震撼嘅。其实当即系嗰日睇到新闻，我哇，即系升晒呢个棒撞入去噶嘛，跟住有 V 杀又叉颈又剩噶嘛。 唔系，我觉得上个礼拜嗰啲仲升级好嘅， 两年半前啊嘛，而家每日都升紧级噶嘛。 Okay, okay. 所以两年半前系第一次系。咁你上个礼拜都冇话走去叉人颈啊嗰啲啊，系咪？我记得嗰次系直情系推冧咗啲花盆啊咁嘅，黄大起身咁，跟住就抢咪咁样，咁啊林翠玲就松咗后边，跟住就走咗添啦，唔腿停咗啦嗰个会议， 系 咪？咁你话如果你话行为不检啊、扰乱秩序啊、嗰啲咁行，即系嗰啲 misconduct 啊呢咁嘅观念咧，其实就有噶啦喎，即 系 你可以话中嘅，咁但系咧个官就结果就认为佢哋冲入去嗰班人咧，嗰几位啦，包括学联啦，嗰几位学生啦，佢哋就唔系想终止个会议嘅，扰乱秩序，佢哋真系嘈完就准备坐低嘅，因为当时系唔俾嗰啲人入噶嘛，佢话仲有位噶嘛，仲有位就唔俾佢哋入，就话佢哋迟咗到定乜鬼啊，咁又唔俾入啲友咪鼓噪咯。鼓噪就拱门咯，咁佢哋拗就喂，我想入嚟啫，咁你系唔合理啊嘛，唔俾我咁样，我唔系入嚟终止你个会议啊嘛，咁呢个咧就变咗佢就话唔系啊，佢即系其实系接受咗佢哋解释，认为佢哋唔系蓄意终止个会议， 系 只是想入嚟啫，咁样不入嚟嘅过程比较混乱一啲，咁样即系逼入嚟，一拥而入咁啦，咁咁但系熊仔咧当时就影到佢就有份喎，带队咁啊，吓即系有撞门闯入会场，有刻意挑起事端之嫌，好似系咁啊。 嗯， 嗱呢度咧，我觉得上诉有得拗啊，因为个逻辑有啲问题嘅。唔知你觉唔觉啊？因为你话如果其他嗰啲人都系想冲入去开会啫，系嘛？咁所以佢哋冇罪啦。咁你冲入开会都唔系咁冲，即系咁冲动噶，鬼散嘈咁样又拱又成噶。咁如果你话咁都冇所谓啦，咁样唔构成下犯罪啦，咁样咁长毛都唔应该构成犯罪噶嘛？ 冇错，系啊，吓 系咪同一个逻辑啫嘛？因为其他嗰三个人差唔多嘅啫。 系咪有啲特别嘅行为佢系做咗咧？吓？ 长毛冇特别暴力过佢哋啊，虽然系有人拱佢，佢哋同人拱人，但系嗰啲可能因为佢俾人拱嘅关系啫。 嗯， 咁啊，长毛本身仲俾两个白叉颈添啦，见到就。 佢拱过两个阿伯有冇俾人告啊？ 冇啊， 冇留意喎，系啊， 冇，冇， 哦咁嘅， 系警察唔告。 哦 ，OK， 因为律政司 苹果已经起晒底啦，边度嘅咩区议员啊，咁样即系嗰啲咩护委会嗰啲民建联啲人咧。咁都知㗎啦，俾埋名啦，咁但係警察唔告。 嗯。 咁警察唔告係得嘅。因为呢啲逢係就算係打交啊，你冇特别伤到人，咁好多时都算。咁但係就告佢哋啦，係咪？咁当然係政治檢控啦，就话更好啦。告啲唔告啲咁啦，咁啊历来都係㗎喎，呢个警察嘅权利㗎喎。係咪一个理由呢？喂，点解告佢唔告我啊，咁样。你有听过呢啲咪笑话未啊？以前细个一齐行斑马线咁，硬系告一个唔告一个咁啦。咁跟住你问个差人点解告佢唔告我咁，个差人会点讲咧？ 点讲咧？ 因为你样衰，有人为你样衰咁样。咁啊，咁冇得讲喎呢样嘢，即系你冇得讲啊！即系你唔系因为喂一齐犯法，点解佢唔好啊？呢个唔系一个理由啦。 咁买咁你话长毛啊多啲案底啊嘛。 哦，唔系，咁而家告咗嚟讲，告入咗佢要坐啊，呢个问题。但佢如果系第一次犯咧，都应该冇唔使坐嘅，告入咗都，即系唔应该要坐啊，系咪？但 系 佢而家就话，佢而家系有讲噶，即系佢有两次同类嘅前科，即系以前类似嘅嘢。咁两次可能有嘅，我觉得2008年嗰阵嘅，2008年噶啦，已经系，即系揿咗落地下咁噶嘛，系嘛？咁样话佢 啊，稳阵我哋应该探讨下，其实社会服务令系做包括边啲社会服务嘅咧，真系。 我呢啲问社工啊， 咁少讲嘛，就知你做社会服务令咁啊，做咩嘅咧？ 剪下草啊，嗰啲咁啊。 唔系呢个系谂到啊，咁其实包括啲咩嘅咧？个范畴去到几阔嘅咧？ 老人院帮手做下啲普通嘅义工啊，咁。 嗯，住派去呢个民建联嘅政党嗰边啊，做下义工啊。 唔知咯， 会唔会咁咧啊？ 问社工， 探讨下几定人嘅呢样嘢。 呢啲同法律其实冇关。 知道。 咁就嗱，上诉嗰个可能性系点咧？咁样有得拗嘅，我觉得有得拗。即系你法律观点，点解嗰啲人就 唔使啊？ 就甩得，你又唔好俾佢甩。即系咧，我开头嘅谂法就系坐就一定唔啱噶啦，所以我就几乎肯定咧，佢嘅上诉呢方面一定成功咁滞。我觉得，因为你。根据好多案例嘅高等法院好多案例，黑社会啊第一次都系算噶啦，即系除非啊特别啦，严重伤人咁冇得讲啦。但系如果你系一般嘅轻微嘅，就算偷嘢、抢嘢啊、藏毒啊嗰啲咁啊，第一次都尽量唔判监禁啊，亦都费事嘥社会资源啊嘛，亦都俾机会佢啊嘛，第一次啊嘛，因为咁呢班人都系第一次啫嘛，冚唪唥都系嘛， 嗯， 好似有位你识噶喎，阿 Daisy 姐系嘛？第一次涉及呢啲事件啫嘛。 哦，咁系都系嘅吓，都叫 系嘛吓。涉及呢啲事件，咁你话佢再做咧，咁啊另计喎吓。呢个搞清楚啊。咁但系佢而家当系冇嘅喎，因为佢甩咗嘛。 嗯， 甩咗嘛。嗯、即系第一次咁，可能就系手行为咯，咁样咁啊。好似根据嗰个罪犯自身条例，你唔系有坐监嘅，又唔判刑唔超过三个月，都可以几年后当系冇案底噶嘛。啊！你知嘢呢样嘢啊，就咁啦。即系如果你轻微嘅，即系占中到啦，咁啊当冇案底嘅可以。 系 系你唔坐三个月监超过咁样， 就所謂自動洗底啊嘛，嗰個賠償咁。 係。 咁啊，又冇希望佢上訴，不過我勸佢唔好喎，因為咧佢仲有一條坑咧，就幾難搞嘅啫。嗰個係事實嚟嘅，刑毀 啊， 刑毀，咁你真係毀壞一啲嘢就係啦。咁如果呢樣嘢淨喺度咧，咁你一個禮拜、三個禮拜改為一個禮拜，咁你都係要坐嘅，大佬，係咪啊？ 都見到啲相都佢剪咗頭髮啦。 哦，咁啊，佢話絕對需要喵佢喎。咁其實冇理由你剪，即係臨到你坐咗去入去先去申請絕對權威喎。你平日可以做定噶嘛呢樣嘢？ 係啊。 如果你平日唔做咧，你冇理由話喂，你唔好剪住，等我申請咁樣。咁你咪有特權？嚼一聲過咗一個月，你未申請到已經過咗啦，係咪啊？咁你咪變咗特權咯。即係你唔可以用司法程序去即係唔可以濫用啦。簡單嚟講，咁啊，梗係我都估到係唔鬼採佢啦。你依家先申請就冇用嘅。系咪讲下咁？佢可能平日嚟讲下，点知就冇做过。咁你而家讲，话俾你听，我准备先入科啦，唔好剪住啊！咁睬你都，睬你三毛。 剪咗啲头发，等于系削弱咗你权威啊嘛。OK， 唔呢个系你点睇咧？即系佢阿六啊，某知名网民就话呢个系费事打交嗰阵掹头发，咁女囚咧。 唔关事系你， 我觉得呢个唔系理由，佢自己作嘅啫，啲编剧系中意作嘢喎，随口噏噶咯，系咪？咁女性打交一样系掹头发，更加中意掹头发添啊！ 系啊，又搲面啊，掹头发啊， 所以掹头发唔系个理由，唔系方便佢打交嘅。 嗯， 唔系嘅，一定唔系嘅。点解监狱里边一定系要着即系囚衣咧？ 嗯， 即系佢个衫啦，系咪？固定咗个鞋啦， 咁你可以削弱你个人嗰个个性啊嘛。 系啦，冇咗个 identity 嘅人噶，听嚟冇名添喎，冇名噶，你先冇名个特点系点咧？即系等你 个个一样咯吓， 即系等于纪律部队点解要即系军队啊嗰啲都系要类似咁嘅。 系噶， 统一晒啲制服，统一晒啲服饰，都系剪多头发。 唔系咁，我哋由细到大学校应该系一个地方系学习呢啲咁嘅地。呢啲乜嘢噶啦？ 系箍咗你嗰个性格嘅，限制咗你某啲嘢。咁 你 喺监狱里边系好重要嘅添，方便佢管理啊嘛。等你失去你个人啊嘛，失去你个人你就服从嗰个大，即系嗰个环境喺个环境里面系跟住大家一齐啦。人剪发你又剪发啦，咁样。 嗯。 咁就咁啊，几好剪咗佢吓，天热凉爽啲，都唔系咩事啊。啊呢度咧，呢度咧。佢其實佢話咩理由唔中意剪髮㗎，紅仔？佢話要咩啊？ 冇了解過，係。 佢話要等六四平反佢先剪髮啦嘛。 嗯。 咁呢樣嘢有關嘅，冇關嘅。 咁應該越嚟每年都繼續長嘅喎，照咁計睇法係。 咁佢係冇剪過㗎。 啊！ 以前啲讀書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所以就唔剪髮㗎嘛。古時啲人啦、啊，咁啊真係一世都唔剪嘅喎。咁係得嘅，你唔剪開唔剪冇嘢嘅。但系佢如果剪开，即系佢而家咁唔剪，佢话为咗六四咁冇关系嘅六四，我又记得咧，唔使记得，其实你睇到啊，以前嗰啲相咧，六四之前嗰啲相，佢都系留长头发噶嘛。 系啊， 佢艇户时代已经俾人叫长毛啦嘛，所以系嗰阵系嗰啲飞仔头嚟噶嘛，即系兴噶嘛，温拿时代啊，即系 嗯 代啊。嗰陣時啲後生仔係即係我個後生仔原來都係興留長頭髮噶嘛，咁啊慣咗啫，係嘛？慣咗啫，所以同六四又冇關係，習慣可以變嘅。咁其實係嘛？ 我唔係咁一個權威性喺度噶嘛， 形象係嘛？佢中意咗自己個形象，迷戀咗咁啲嘅呢個叫咩？皮相之即係皮相嘅。 自己嘅髮型都係維護唔到嘅，等於當年阿葉柳咁講係咪？ 咁如果佢咪剪咗咪幾好，個人都唔同咗， 精神咗， 係咪？雖然冇嘅，多鬼魚啦。 咁啊， 點解啲 長毛呢 一個社會主義者點解咁拘泥於個表面嘅個裝扮咧？我真 係唔係 free 啊嘛，係 唔係覺得自己中意咁樣？你冇理由剪咗我嘅咁呢個咪使唔使去做啲需要 view 咧？而且唔係有咩法律理由啊？佢做啲需要 view。冇啊！我覺得冇乜嘅啫，乜都話絕對需要 view， 好鬼多餘嘅，錢多咩？係咪？好啦，我哋講下 許仕仁安啦， 許氏人惡啦。咁啊，話就話講下，其實就講唔到嘅，因為咧實在太過多嘢啊，係咪？由個陪審團搞 啦，提少少， 陪審團搞一大輪到而家咁樣，係嘛？到而家咁樣開案啊，叫做開咗案啦。 橋王啦，橋王呢個受罪啦。 咁啊，可能一般人唔係好知啊，因為我咁就咁咧睇聽落咧，就即係知佢做緊啲乜嘅，即係佢一開案咁樣噏曬咁多嘢出嚟，幾時收幾多錢，幾時收幾多錢咁啊。咁啊，同埋都幾強調佢係生活豪華。即是一年上用成千万。用成千万。嗯、但是他的人工最多只有两三百万的。是、 哎、那你相比起大陆那些咁嘅吓咁都是好小儿科啫。 冇得比是吗 冇得比咁啊。 冇得比。 因为赌妥已经是想拿几千万啦。 我哋香港。 慰问厅那些是咪即是个美美咁都几亿啦是咪拿住几亿去赌是吗 唉咁咁。如果你香港变成咁就真係要走㗎啦。 放心啦迟早嘅事。 迟早啊。咁而家咪开始囉出现。 慢慢嚟啦慢慢嚟。咁唔可以太急㗎嘛係咪 喂我又讲下呢即係你边度讲嘅呢批全部都系港英留低嘅。成日话港英留低啲人係精英㗎咁呢班有咩带头囉。你话而家开始啊读书啦，又啊读书，开始又去做 A.O. 啦，开始做官啊，升上去啦，然后而家已经喺特区政府啦，咁啊沾染啦，开始官场啦，咁就还爆呢、班冚唪唥都港英最精英留低俾你嘅，原来冚唪唥都咁计弟嘅，系嘛？包括你个贪汤， 精英唔会屙屎咩？唔通屌？ 咁就唔系精英啦， 系咯， 就唔系精英啦。喂，唉、哎，又讲又讲， 系咪？ 即係以前喺廉署嗰陣，點解特登喺英國請咁多鬼嚟咧？開頭就話佢哋叻查案就唔係叻嘅。不過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即係警隊都係有好多，尤其是高級嗰啲喺嗰度請過嚟。 唔係你係靠象徵噶嘛？你維持一個紀律部隊係。係 佢哋其實咧係唔會，即係佢哋嚟嘅時候，因為佢哋冇關係嘅，同啲華人。 係啊。 所以佢哋係貪唔到污。咁但係咧，到佢開始貪嘅時候咧，就調走佢啦。 嗯。 你明唔明啊？所以佢即系佢哋维持咗个顶层咧，系冇嘢嘅，基本上冇啦。咁到有郭柏啊，到有轻韩德啊，嗰啲人出现之后咧，咁英国人啊，终于惊醒啦。咁所以就横扫一轮，就搞廉署啦，即系将个贪污扑灭啦。咁呢个英国人个远见啦，可以讲啊，系嘛？因为亦都系佢哋本土啲人系冇呢样嘢啦，咁佢将嗰样嘢带咗嚟，系嘛？香港。如果佢管治之下变咗个贪污嘅地方，咁啊，佢哋就觉得唔啱啦，吓，唔啱啦。咁啊，系噶，嗰啲 culture 系唔同嘅。即系嗰阵喺廉署见到啲英，即系英国嗰啲咩啊？嗰啲沙展嚟嘅啫，喺英国咁啊。 系 喺啲小小镇嗰度巡警嚟嘅啫，即系嚟咗咁做调查员啦，咁啊。系咪？咁但系你同佢倾偈咧，即系我经验啊，佢哋倾偈咧，即系佢哋会话喂，人工够啦，咁佢哋就咩噶啦？即系佢哋唔会贪呢啲，即系会贪污。因为英国都一样可以嘅，即系你做差人喺街行咁可以贪啲小嘢嘅。咁即系佢哋有呢种性格嘅，即系基本上即系好鄙视呢啲贪小，即系啲贪污啊，警察贪污啊呢啲咁嘢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佢嚟到香港一耐咗就 放肆㗎啦，係、 啊、就俾啲壞人啫，啲壞人教壞㗎啦。所以呢即係六幾年後呢調返去嘅英國，即係佢哋合約性質嚟香港，就係幾年前咁樣調佢走啦咁。所以呢樣嘢就令到嗰個香港嗰個情況有得救嘅咁解。因為你大陸嘅情況呢，你個貪污去到溫家寶，你明唔明？咁佢係冇得救㗎。点解咧？即系你只能够慢慢减弱佢一啲。你就算几有意志去改变咧，因为你嗰个影响个人太过多，即系由上到下嗰条线系掹埋一提，咁变咗你系好难去喐嗰个架构啊，个贪污嘅架构。 系啊，你成个铲起咗咩行政架构系咪？ 佢如果用廿年时间可以搞翻掂佢，整翻个连结嘅，我话佢 惊人噶啦，佢嘅 冇啊！你边度揾到咁嘅人去做啫？ 唔系咁啊，佢咪学香港咯，佢咪自己直接指派一啲，咁有办法嘅，有办法嘅。你派唔同嘅人，即系你比如喺山西派个人去上海咁样，派一队人去上海。 咁嗰队人本身都系贪污出身啫嘛。 咁佢喺山西有关系啫，去到上海冇嘛。咁佢喺上海做反贪嘅嘢。 佢而家都系咁噶，咁佢啲系省委书记都系咁样调噶。 调去第二个环头，喺第二个环头度扫荡咁样。 系啊，做五年咁嘅啫嘛。 英国唔系咁，佢以前廉署 set up 都系咁噶嘛。 咁咪咁咪个情况咪 set up 到变咗系呢个搞政绩工程咯，咁要去跑业绩噶嘛。咁嗱嗱跑业绩咪走咯。 即系越系扫得多就 越好。 系啊，咁啊乱扫咯，系啊。 咁唔常啊，调佢走，咁又换嗰啲人嚟。咁你最好就系搵啲喺大学毕业三两年嗰啲，仲系 clean 嘅个人，仲系 clean 嘅咁啊。 冇嘅，因为好难嘅，大学毕业冇背冇背景咩？咁父母都系呢啲人嚟噶。咁好难噶嘛，你搵呢啲人。 哦，咁你咪调远啲咯，即系国内可以做到嘅咁啊。但香港咧，香港就系唔使嘅，因为英国咧，佢根本喺英国嚟，佢就唔知道唔知定又唔识中文啦，系嘛。 系，所以有啲人语言都系个障碍嘅，语言都系 吓。系障碍嚟嘅，咁。咁好啦，你一嚟到啲黄皮狗呢就日日带佢飲飲食食呀咁样，我哋廉署都好兴㗎当时。 啊、 第一日嚟就带佢酒家请佢食晏先，你有新同事嚟咗。咁啊食下啲叉烧呀咁样，哇我哋个哇新原来香港个咁好呀呢啲飲飲食食嗰啲嘢咁开心。咁呢啲小事啦当然係咪，咁你差人嗰啲贪污嗰啲就带咗佢舞厅嗰啲。咁你几年啦？几个月后佢就乱晒龙啊嘛，俾钱佢啊咁样。 系 咁啊，差人就咁啦。但系因为佢个顶层唔系，因为佢啲 A.O. 仲系啲大佬，英国嗰啲啊贵族嚟噶嘛，即系咁样个文化问题，所以佢可以扫得到个贪污。 嗯， 扫得到个贪污就可以整顿翻，咁啊 set up 廉署咁样。咁呢个成功经验啊，但系咧许仕仁系做过廉署嘅，竟然系。是不是即是呢1970年加入政府78年调至廉署，可能他是做社区关系或者是做这个防止贪污那些，或者做 admin， 有个 admin 部门，他未必是做过调查那些，未必是做过行动那些。咁啊 ,92、95 去了做运输署长，跟着称财经事务司啊。95年升，咁开始有啲印象，呢、這个人咪就係咁上下囉，财经事务，所以成日以为佢财经事务。咁后尾又做埋局长啦，咁都係咁啫，咁就係走咗去搵銀嘅，做咗金管局，强积金管理局㗎嘛。 係呀、啊、 强积金管理局做行政总监，咁嗱呢个位可能就掠水嘅位呀，但係都係20-30万嗰挺嘅啫嘛。咁啊，2003年仲入去私人市场就做咗新地固啊公司顾问。咁呢年2003到2005啊，应该系佢搵钱嘅时候啦吓，即系我哋71之后开始啦呢10年嘅事。咁啊，佢唔系搵好耐啫。咁啊，2005年就翻政府啊，我都记得啦，曾荫权即系做咗临时特首之后吓，咁、啊、有两年噶嘛，嗰两年佢就翻咗去做呢个司长嘅。咁07年呢就唔委佢就俾咗阿唐英年做。咁呢所以佢就淨係做跌返去做呢个行政局啦，到09年就乜都冇啦，退出官场啦。咁其实佢即係搵銀嘅嗰几年就唔係好多，就係05年到07年即係做返官啦，咁冚冚声收成千万一年嘅好浪。啊、即系睇佢开案啦，咁、啊、就咁啦。咁啊，有好多嘢嘅，即系我哋呢件案应该跟下啦，啊、跟下啦。好明显咧，即系佢系有两个大问题嘅。我哋讲你讲公务员贪污啦，咁咧就有两样嘢咧，即系比起一般人系严格嘅。 唔系咁有两个概念嘅，贪污同受贿系两个概念噶嘛。 哦，是同一样嘢嚟嘅，两边都犯法噶。 英文嗰度吓， 系 bribery 同唔系 offer 同 accept 啫，佢分系个英文就系个廉署条例 offer 同 accept 条例嗰度最后冇分别。 所以佢而家如果唔系因为国事里家族里边即系内斗 系咪？咁咧就有个即系报案咁、嗯、样。咁 我记得唔系香港系冇分别，喺大陆系有分别嘅。 咩有分别？ 好似系唔知唔记得贪污定系受贿是但一样系冇事嘅。 用公款啊嘛，佢都滥用公款系冇事。 我记得我读书读过系唔知系是但一样， 即系冇事嘅。行为不检啫，收咗钱。 嗯 啊，受贿咧唔系一定系贪污嘅。 系啦系啦， 佢个定义即系好过香港嘅，即系香港个定义，不过香港都唔系个正式唔系咁叫嘅，贪污系一个统称嚟嘅啫，即系佢收受利益噶嘛，佢叫做。 系。 咁而佢有复杂嘅定义嘅，其中一样咧就系、是、咧，即系可能中到以前咧，就系、是、你个收入唔同你嘅官职不相称。咁以前最兴啦，攞嚟钉嗰啲警察，因为警察好低人工嘅啫。咁如果你嘅生活水平好高咧，公务员都好低人工嘅啫嘛。 嗰阵时啊， 吓、啊、养马咁个，而家都系啊。其实相对嚟讲唔系特别高噶嘛。 咁但系相对香港其他职业嚟讲都算高噶啦，不过系起薪点嘅啫。 唔系你睇高级定低级啦、啊，即系你高级都不外乎系几万蚊、十万、八万咁咧，好高啦，系咪处长啦，做到十万、八万。但系你冇乜条件系住豪宅噶喎，特别豪嘅，成千万一年 租。咁啊系， 佢系住嗰啲。禮頓山啊嗰啲咁， 嗯， 即係許士仁啊，佢個地住個地方咧，就一年都成千萬嘅，咁邊個幫佢俾租咧？啊呢樣嘢就係、是、嗱，你嗰個收入，比如你有解釋唔到嘅財富，嗱公務員就會仲即係貪污啦，佢係調轉咗嗰個所謂嗰個舉證責任嘅 burden of proof， 即係如果你係公務員。咁你又解釋唔到財富，咁咧即係證明控方證明你咧，只係證明你有財富就得噶啦。佢唔使證明你有收受利益貪污，唔使證明其他嘢。咁你解釋唔到點解你有啲財富，或者你解釋唔到點解你可以有咁嘅生活水平？ 即係話我去賭錢賭贏咗，咁我都要有個根據嘅。 咁係解釋嚟嘅，係解釋嚟嘅。係你咪拎單出嚟睇啦。當然你去澳門蒲經咁樣，咁啊次次都贏喎。唔好意思，我真係好嘢喎咁。咁由佢次次都睇到啲單，佢真係每次都人多燒返嚟咁。咁可能有啲人真係咁做嘅。以前啲 咁十圍不報咁得唔得咧？ 十圍不報咪犯法咯。 啊， 係咯。同埋你要證明你真係十圍噶。嗱，佢證明咗你嗱，即係喺你屋企揾到嚿錢，咁你解釋啦，唔該。嗱，嗰陣我哋做嘢真係咁噶。即係拎個 bank book 出嚟，你呢條數。 即係我屋企都係古宅嚟嘅，喺度掘下掘啦，掘到咧以前啲古董出嚟咁樣。 好啦，咁呢啲古董你喺边度卖钱呢？你几时掘到呢？咁你总有个过程㗎嘛。 嗯， 即係你系证明嘅。如果你系真系，嗱，因为好简单咋嘛。比如个车我老婆嘅，系咪？我冇嚟揸到波树啦，我都30,000人工，咁但系咧，老婆嘅林宝坚尼咁得噶嘛？得噶、哦。好啦，我成住成千万，即系价值1,000,000嘅豪宅咁样，我冇俾到租嘅，老豆阿叔俾我嘅间屋，系咪？阿叔过世送咗间屋俾我。系咪？咁好简单解释到，咁冇问题噶。即系你普通一个小公务员，你冇理由有资格住千万豪宅家，咁我真系住到，咁咪得咯，冇问题噶，解释到冇问题。 嗯。 啊，咁啊，讲个好笑嘅例子你听下，当时即系70年代啲探长咁样，通常就点算咧？佢话赌钱赢啦，赌马赢啦，但又好系咪？咁其中有一個差人咧就叻啦，我老婆做雞啫，賺翻嚟嘅，得唔得？做雞做啦，不做雞冇單噶咁樣，啊，啲錢全部老婆嘅咁樣。 用 credit card 同埋八通係嘛？ 冇，咁但係問題好啦，咁啊揾個老婆出嚟做證咯，係嘛？老婆啊，我做雞啊，越做越揾得多咁樣。咁、那個官咧就話咧嗱，你10年前本來你就得。20,000嘅，而家你變咗200,000咁啊， 係、 每年啊開頭增加10,000+，跟住就3,000-4,000、4,000-5,000，一路越嚟越多咁。我做雞咧，只會越老越唔值錢嘅啫，都越老越值錢嘅咩？啊？這個就不可信嘅，認為。 唔係咁技術搭救咁多，嗱我以前就冇咁好技術嘅，我而家可以自揚位去吹咩咁 啊？ 啊！ 咁有样嘢特别嘅，就官唔信就得㗎啦。个官话唔信， 你咪叫个官，叫个官系男人咪试下咯，咁样系咪？ 啊，佢唔信， 系咪？个官可能有呢个咩需要咧，系咪？ 咁个理由吓，咁就咁啊，咁啊，结果就系入咗罪啦。嗰阵系喂，成日讲嘅廉署好似好神奇，好似咩破好多案咁，其实系因为呢两招嘅啫，呢两招嘅啫。第一招叫做衣不称身， 嗯， 即系你唔应该着嗰件咁靓嘅衫嘅，咁即系你嘅生活水平与你嘅官职不相称。第二咧又不能解释嘅财富，咁呢两招咧啲差人全部听，因为嗰阵时啲人唔识得话收埋啲钱或者成个过程系小心啊，好，因为尤其是差人添，大晒咁啊，觉得自己即系佢哋冇个意识啊，去谂定啲嘢方法去隐藏，许氏人就有嘅。所以转咗几个弯嘅，佢住喺嗰度楼下咧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即系佢系揾一个，即系而家本案第四、第五被告啦。咁其实佢系有个人去收钱，有个人去俾钱嘅换人。咁佢哋两个仲住埋喺即系一个大厦里边嘅。 系 啊，嗰、那个第四被告就系叫做陈巨源。第五被告叫关鸿生，咁咧陈巨源咧就系郭氏嘅家族个老臣子嚟嘅，啊，关鸿生就佢死党啦。咁咧就系、是、经过两人嘅公司交收添噶，即系用汇钱汇咗外国度翻嚟，公司个公司咁啊，都佢都好叻噶啦。咁但系啲全部 check 到晒啦。另外就系因为呢、這个有发觉佢有。日记写低啊！呢下第四啦，许氏人同郭炳联咧都要有日记，而嗰两日记讲嘅嘢，即系你记录嘅嘢咧，竟然系吻合嘅，即系显示两人经常联络同见面， 显示两人都系非常诚实嘅，对于自己系 吓咁啊， 系一个基督徒。 两个人就发觉，即系呢啲我哋细个又好经，即系你想啲英文好啊，你想啲识写嘢写得好，就写日记啦，系嘛？ 买咁你一个基督徒，你会做 reflection 同埋咩噶嘛？会做灵修噶嘛？日日都会噶，即系你 所以就要写日记啦。 系啊，咁、啊、你可能写日记噶，你会哎呀，今日我做啲咩嚟啊？咁样样啊，觉得系要反思一下咁样，咁你会做呢啲嘢噶嘛？ 我写文咁专业，都冇写过日记嘅，后生嗰阵，细个嗰阵。 所以你咪冇受上主嘅眷顾咯，系咪？ 主就唔系好。睇我亦都唔睇佢，因为唉，大家咧彼此就互不相认啊，所以亦都冇机会威到咁啊。喂，太有信心，可能佢成日信主嘅关系啊。 嗯， 太有信心。 而家都未完，啱开始啫嘛。但我谂佢可能最尾真系 日日 透过祈祷嘅力量去解决咗咧，系咪？咁你唔知噶嘛，系咪？ 啊， 我唔理性嗰啲嘢 ，OK。 嗯， 唉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下个礼拜睇下有咩跟进啦。 好，下个礼拜见。拜拜